并不消退，但因为奢求的无限出现延迟的画面，寻找着发生前的冲动，一切都向前讯号，泪水也止不住，时间不断往前跳跃，好像爱就算只剩些时间，眼泪却是这一切，也无法挽回珍贵，好像爱摆脱无限的光明，变成最初的一切，也只是贪恋，反复出眼泪，却是这一切。